Thank you.

莫非还是要那银子不成？ 大老爷，贫母负了一片苦心，千贯银子不了，又被一母母亲一百两文银官人给收下。 哦，世间之上竟有这样的好人！哎呀爹，你我夫妻要登门叩见他才是啊！ 那你禀禀过去，再去也还不去。 今天哪里知道，方才我这病一再旦夕，日今有了这一次，吃了一身的痛汗。我这病们就好了哦，期待明天我夫妻登门叩见他禀了。 Thank you. 我的心里下大娘子是吃那一般的苦吃，利润非餐，既然有养在身，何必贫难，看不见你的病情如何啊？ 实不瞒大老爷的是，了可这病一再三期，我蒙大老爷恩德，今晚一不良，身家一条，留得我父亲一不良力，了可一点这银子，吃了一身的痛恨，我这病呢就好了哦。 哦，怎么你这病见了银子吃了一身的空汗就好了 哦，就好了哦。 哎呀吴相公啊吴相公，看讲起来这谁家一番这银子们倒算这是好宝贝， 这银子本来是好宝贝呀， 那好我我来做五三七五五六五八六五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再去们也就无意思了， 既不愿意我不埋葬一个两难的孩童，教养成人，将来也好传宗接代呀。 好倒是好，本来本子的孩童多有不便呐。 你好笑着尊了我日今并起全力去往四川催讨长路，若有相当的孩童与大老爷埋葬的过去长路。 好好好，以后再看机会吧， 坚持不到我们回去吧。好不了 不会远走。 Thank you. 不大。大老爷在哪里？大老爷在大老爷。 公公，吴相公回来了。 回来了。 你是几时回来的呀？ 我是刚刚回来呀。 哦，看不知你的丈夫何曾逃离？ 托大老爷的吩咐，这丈夫居已逃起了， 逃起了， 逃起了，哎呀， 恭喜贺喜， 岂敢岂敢，告费心。快随我进来，托大老爷， 看见大老爷， 哪里啊？看姑娘， 大老爷在方，晚上不敢坐。 你就坐坐吧。啊，是啊，大老爷叫你坐下，你就只管你坐下。 别坐。 看这小孩子，虽然也有可气理解， 这是他父母家教有方啊。 是啊，小孩子们原要他爹娘教训的才是的。 相公，大老爷， 孩子是哪里来的呀？ 乃是小伙在四川买了来呀。 哦，你买的 真是， 看不起你买它是为子啊还是为父呢？ 一不为子二不为父，乃是送与大老爷的呀。 哦，你送与我的 真是。 二且呀，吴相公啊，吴官人，你真乃是顶冠人也。顶冠人，你真乃是顶冠有顶，见你我好好待不起，心情就在受了些风光难 得呀，难得，难得得。 Oh, dear. Yeah.

梅兰芳演唱刺汤。 Thank you. 再请听俊袭人。